서로 멍하니 앉아 어떤 공상 그리할까. 老仔脖子上喜欢挂玉牌，香炉供台上摆，长大才开白黄牌。啦啦，虔诚拜三拜，钱包里面多几百。啦啦，意的是六合彩，男的是等合牌。来财，来，来财，来，来财，来，来财，来，哎，中指力滚力，对应好运八方来。散了才能聚，你不出手说聊斋。这一把直接喝，愿花钱交朋友。卖艺高人胆大，让那小蟒三条酒。回馈下社会先，摸到那顶皇冠后。找你做事人太多，事情两袖清风做。一阴一阳之味道，仔细东来。明码标价的那些物，非黑即白。若上颁奖台，切莫张灯结彩。八仙桌的收尾少不了弄菜。 上北下南，左西右东，东南东北，西北西南，步步高升，八方来财，四海为家，家兴旺。百事可乐，千事吉祥，万事如意，顺风顺水，天道酬勤，鹏程万里。你不给你表示了吗？啊？ 我们这辈老仔脖子上喜欢挂玉牌，香炉供台上摆，长大才开白黄牌。啦啦，虔诚拜三拜，钱包里面多几百。啦啦，意的是六合彩，男的是等合牌。来财，来，来财，来，来财，来，来财，来，哎，中指力滚力，对应好运八方来。散了才能聚，你不出手说聊斋。 财从八方来。